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二十三，汉纪十五，孝昭皇帝上。始元元年，夏，益州夷二十四邑三万余人皆反。前水衡都尉吕破胡、穆立民即发建为蜀郡，奔命往击，大破之。秋七月，赦天下。大雨至于十月未桥绝，武帝出崩，赐诸侯王玺书。燕王旦得书不肯哭，曰：玺书封小，京师已有变。遣姓陈寿西长、孙纵之、王儒等之长安，以问礼仪为名，因伺候朝廷事。即有诏包赐旦钱三十万，一封万三千户。旦怒曰：我当为帝，何赐也？遂与宗室终身哀王子长、齐孝王孙泽等结谋，诈言以武帝时受诏，使职立事，修五倍，被非常。郎中陈轸谓旦曰：大王失职，独可起而所，不可坐而得也。大王一起，国中虽女子，皆奋必随大王。但给予则谋为奸书，言少帝非武帝子，大臣所共立，天下宜共伐之。使人传行郡国，以摇动百姓。则谋归，发兵临淄，杀青州刺史郡不疑，但招来郡国奸人，复敛铜铁做甲兵，朔越其车骑才官卒，发民大猎以奖士马，须积日。郎中韩义等朔见旦，旦杀义等凡十五人，会平侯成之泽等谋，以告郡不疑。八月，不宜收捕泽等以闻。天子遣大鸿胪承志连引燕王，有诏以燕王至亲勿至，而泽等皆伏诛，迁郡不宜为京兆尹。不宜为京兆尹，吏民敬其威信，每行县路囚徒还，其母辄问不宜，有所平反，或几何人？即不宜多有所平反，母喜笑异于他时；或无所出，母怒为不实。故不宜为吏，言而不惭。九月丙子，杜敬侯今密低薨。初，武帝病，有遗诏，封今密低为杜侯。上官桀为安阳侯，霍光为博陆侯，皆以前捕樊者马和罗等功封。密低以帝少不受封，光等亦不敢受。即密低病困，光白封，密低卧受印绶，一日薨。密低两子赏见俱侍中，与帝略同年，共卧起，赏为奉车，见驸马都尉，即赏四侯，配两绶，赏为霍将军曰：今是兄弟两人，不可使拒两绶耶？对曰：赏自四父为侯耳。上笑曰：侯不在我与将军乎？对曰：先帝之曰，有功乃得封侯。遂止。闰月，遣故延卫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，居贤良，问民疾苦，冤失职者。冬无兵。二年春正月，封大将军光为博陆侯，左将军节为安阳侯。 或睡或光曰：“将军不见诸吕之事乎？除因引周公之位，摄政擅权而背宗室，不与公职，是以天下不信，足至于灭亡。今将军当圣位，帝复春秋，以纳宗室，又多与大臣共事，反诸吕道，如是则可以免患。”光然之，乃则宗室可用者，遂拜楚元王孙辟疆及宗室刘长乐皆为光禄大夫，辟疆守长乐卫尉。三月，遣使者赈带平民五种使者。秋八月，诏曰：“往年灾害多，今年残麦伤，所赈带种食勿收债，吾令民出今年田租。”初，武帝征伐匈奴，深入穷追20余年，匈奴马畜运重堕毒，疲疾苦之，常有欲和亲意，未能得。胡禄孤单于有一亩地为左大都尉，贤国人相之，母焉之恐单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，乃私使杀之。左大都尉同母兄怨，遂不肯赴会单于庭。是岁单于病且死，谓诸贵人：“我子少，不能治国。”立帝又陆离王，即单于死，卫律等与专取焉之谋，逆其丧，剿单于令。更立子左陆离王为虎眼低单于。左贤王又陆离王愿望，率其众欲南归汉，恐不能自治，即携卢图王欲与西降乌孙。卢图王告知单于，使人验问，又陆离王不服，凡以其罪罪卢图王，国人皆冤之。于是二王去居其所，不复肯会龙城，匈奴始衰。三年春二月，有星背于西北。冬11月，壬辰朔，日有食之。初，霍光与上官桀相亲善，光每修墓出，桀常带光入爵士。光女为桀子安妻，生女，年服5岁。安欲因光纳之宫中，光以为上幼，不听。盖长公主私进子客河间丁外人，安素与外人善，说外人曰：“安子容貌端正，常因长公主时得入为后，以臣父子在朝而有交房之重，常之在于足下。汉家故事常以列侯上主，足下何忧不封侯乎？”外人喜，言于长公主。长主以为然，召赵安女为节玉，安为冀都尉。四年春三月甲寅，立皇后上官氏，赦天下。西南夷孤曾业余复返，前水衡都尉吕辟胡将益州兵击之，辟胡不进，蛮夷遂杀益州太守，乘胜与辟胡战，士战及溺死者4000余人。冬，遣大鸿胪田广明击之，廷尉李仲作故纵死罪弃世。是岁，上官安为车骑将军。五年春正月，追尊帝外祖赵府为顺承侯。顺承侯有子君须， 自前200万奴婢地宅以充实焉。诸昆弟各以亲书受赏赐，无在位者。有男子乘黄犊车一北阙，自谓魏太子，公车以闻。诏使公卿将军中2000担杂食事。长安中吏民聚官者数万人，又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。丞相御史中2000担至者，并莫敢发言。经赵隐不疑后道，斥从吏收复。或曰：“是非未可知，且安之。”不疑曰：“诸君何患于魏太子？昔蒯聩违命出奔，折据而不纳，春秋视之。魏太子得罪先帝，亡不及死，今来自缢，此罪人也。”遂送诏谕。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加之曰：“公卿大臣当用有经术明于大义者，由是不宜名声重于朝廷，有位者皆自以为不及也。”廷尉晏至何人，竟得奸诈，本夏阳人，姓程，名方岁，居胡，以卜筮为事。有故太子舍人常从方岁卜，谓曰：“此状貌甚似魏太子。”方岁心立其言，既得以富贵，作诬枉不道，腰斩。夏六月，封上官安为桑乐侯。安日以交银受赐殿中，对宾客言：“与我叙饮，大乐。”见其服饰，使人归，欲自烧物。子病死，仰而骂天，其完备如此。罢丹耳真婆郡。秋，大鸿胪广明军政王平击益州，斩首捕虏30000余人，或畜产50000余头。谏大夫杜延年见国家乘武帝奢侈失旅之后，朔为大将军光言：“年岁比不登，流民未尽还，宜修孝文时政，是以简约宽和，顺天心，悦民意，年岁一应。”光纳其言。延年，故御史大夫周之子也。六年春2月，赵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，民所疾苦，教化之要，皆对：“愿罢盐铁九阙，均书官，吾与天下争利，是以简洁，然后教化可兴。”桑弘羊难，以为此国家大业，所以治四夷，安边足用之本，不可废也。于是盐铁之役起焉。初，苏武既徙北海上，廪食不至，掘野黍去草食而食之。长汉节牧羊，卧起操持，睫毛尽落。武在汉与李陵俱为侍中，陵降匈奴，不敢求武。久之，单于使陵至海上，为武置酒设月，因谓武曰：“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，故使来睡足下，虚心欲相待，终不得归汉，空自苦。无人之地，信义安所献乎？”足下兄弟二人前皆作事自杀，来时太夫人已不幸，子卿父年少，闻已更嫁矣，独有女弟二人，两女一男， 今复十余年，存亡不可知。人生如朝露，何久自苦如此？灵始祥时，呼呼如狂，自痛复汗，加以老母系宝宫，子卿不欲降，何以过灵？且陛下春秋高，法令无常，大臣无罪一灭者数十家，安危不可知，子卿尚复谁位乎？五曰：吾父子无功德，皆为陛下所成就，位列将，爵通侯，兄弟亲近，常愿肝脑涂地，今得杀身自效，遂抚越汤祸，成甘乐之。陈氏君有子氏父也，子为父死无所恨，愿勿复再言。灵与武饮数日，父曰：子卿亦听灵言。武曰：自奋已死久矣，王必欲降武，请避今日之欢，笑死于前。灵见其至诚，喟然叹曰：嗟乎，亦是灵与未立之罪，上通于天。因弃下沾巾与武绝去，赐武牛羊数十头。后灵复至北海上，欲与以武帝崩，武南向嚎哭呕血，但息吝数月，即虎眼低缠于立，目焉之不正，国内乖离，常恐汉兵袭之。于是魏律为单于谋与汉和亲，汉使至求苏武等，匈奴诡言无死。后汉使复至匈奴，常会私见汉使，交使者为单于言：天子设上林中得宴，足有细帛书，言吾等在某泽中。使者大喜，如会于以让单于。单于视左右而惊，谢汉使曰：吾等实在。乃归吾及马宏等。马宏者，前副光禄大夫王忠使西国，为匈奴所遮，忠战死，马宏生得，亦不肯降，故匈奴归此二人，欲以通善意。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：今足下还归，扬名于匈奴，功显于汉室，虽古竹帛所载，丹青所化，何以过子卿？灵虽奴妾，令汉士灵罪，全其老母，使得奋大辱之机智，庶几乎曹科之盟，此灵素昔之所不忘也。收足灵家，为世大禄，灵尚复何故乎？已矣，令子卿知无心耳。灵泣下数行，因与武绝。单于召会武官属，前以降及误故，凡随武还者九人。既至京师，召武奉仪太牢谒武帝元庙，拜为典属国，至中二千石，赐钱二百万，公田二顷，宅一区。武留匈奴，凡十九岁，时以强壮出，即还，须发尽白。霍光、上官桀与李陵素善，遣灵故人陇西任立正等三人俱至匈奴招之。灵曰：归义耳，丈夫不能再辱，遂死于匈奴。夏，汉。秋七月，罢阙孤关。 从贤良文学之意也。五帝之末，海内虚耗，户口减半，霍光之食物之要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，致使匈奴和亲，百姓充实，稍复文景之业焉。赵以勾听侯吴波率其一军长人民及反者有功，立以为勾听王，赐田广名爵关内侯。元凤元年春，武都低人反，遣执金吾、马士建、龙额侯韩增、大鸿胪田广明将三府、太常徒，皆免刑击之。夏六月赦天下。秋七月以亥会，日有食之，即八月改元。上官桀父子继孙，上德长公主，欲为丁外人求封侯，霍光不许，又为外人求光禄大夫，欲令得召见，又不许。长主大以是怨光，而吉安硕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，亦惭。又结妻父索性充国为太医监，拦入殿中，下狱当死。冬月且尽，盖主为充国入马二十匹赎罪，乃得减死论。于是吉安父子深怨光，而重得盖主。自先帝时，桀以为九卿，位在光右，及父子并为将军，皇后亲安女，光乃其外祖，而故专制朝事，由是与光争权。燕王旦自以弟兄不得利，常怀怨望，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九阙盐铁，为国兴利，伐其功，欲为子弟得官，亦怨恨光。于是盖主、吉安、弘扬皆与旦通谋。旦遣孙纵之等前后十余倍，多积金宝、走马，路为盖主、杰、弘扬等。杰等又诈令人为燕王上书，言光出都邑郎羽林，道上称帝，太官先至，又引苏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，乃为典属国。大将军长史敞无功，为搜肃都尉，又擅调一幕府校尉。光专权自恣，已有非常。臣旦愿归府玺入宿卫，察奸臣变。后思光出幕日奏之，桀欲从中下其事，弘扬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。书奏，帝不肯下。明旦，光闻之，指画室中不入。上问大将军安在，左将军桀对曰：“以燕王告其罪，故不敢入。”有诏，诏大将军。光入，免官顿首谢。上曰：“将军官，朕知是书诈也，将军无罪。”光曰：“陛下何以知之？”上曰：“将军之广明都郎进耳，调校尉以来未能十日，燕王何以得知之？且将军为妃，不须校尉。”是时帝年十四，尚书左右皆惊，而尚书者果王，不知甚急。桀等惧，白上小事不足遂，上不听。后桀党羽有赠光者，上折怒曰：“大将军忠臣， 先帝所主以辅朕身，敢有回者坐之，自是节等不敢复言。李德裕论曰：人君之德莫大于至明，明以照奸，则百邪不能避矣，汉昭帝是也。周成王有残德矣，高祖文景俱不如也。成王闻管蔡流言，遂使周公狼拔而东。汉高闻陈平去位被楚，欲舍父心臣。汉文获季布十九南进，罢归古公郡，以贾生擅权纷乱，复书贤事。景帝信诸晁错兵解，遂戮三公。所谓执狐疑之心来谗贼之口，使昭帝得一缕之佐，则成康不足谋矣。桀等谋令长公主置酒请光，伏兵格杀之，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。但至一书往来相报，许立桀为王，外连郡国豪杰以签署。但以与相平，平曰：大王前与刘泽结谋，事未成而发觉者，以刘泽素夸，好亲陵也。平闻左将军素轻易，车骑将军少而骄，臣恐其如刘泽时不能成，又恐既成反大王也。但曰：前日一男子一阙，自谓故太子，长安中民趋向之，正宣不可止，大将军恐出兵臣之以自备耳。我弟长子，天下所信，何忧见反？后谓群臣，盖主报言，独唤大将军与右将军王莽。今右将军误故，丞相病，幸事必成，争不久，令群臣皆装。安右谋右燕王志而诛之，因废帝而立桀。或曰：当如皇后何？安曰：逐迷之狗，当故徒耶？且用皇后为尊，一旦人主亦有所疑，虽欲为家人，亦不可得，此百世之一时也。会盖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仓知其谋，以告大司农杨敞，敞素谨未事，不敢言，乃疑病卧，以告谏大夫杜延年，延年以闻。九月，召丞相部中二千担，主补孙纵之及吉安、洪阳外人等，并宗族悉诛之，盖主自杀。燕王旦闻之，召相平曰：事败，遂发兵乎？平曰：左将军已死，百姓皆知之，不可发也。王忧闷，置酒与群臣非切别。会天子以喜书让旦，旦以寿自绞死。后夫人随旦自杀者二十余人。天子加恩，设王太子建为庶人，赐旦谥曰腊王。皇后以年少不欲谋，亦祸光外孙，故得不废。庚午，又扶封王欣为御史大夫。冬十月，封杜延年为建平侯，燕仓为宜城侯。故丞相征士人公卜德杰为益阳侯。丞相少使王山寿又安入府为商利侯。久之，文学己因未相对策，以为日者燕王为无道，韩毅出身抢剑为王所杀， 亦无比干之亲而蹈比干之节，以贤赏其子以示天下，名为人臣之义。又擢义子延寿为谏大夫。大将军光以朝无旧臣，光禄勋征安氏自先帝时为尚书令，至行纯笃，乃白用安氏为右将军，兼光禄勋以自负焉。安氏故御史大夫汤之子也。光又以杜延年有忠节，擢为太仆、右曹、给事中。光持刑罚严，延年常抚之以宽。吏民尚书言便宜，折下延年平楚复奏，可官事者置为县令，或丞相御史除用满岁以状文，或抵其罪法。是岁匈奴发左右部20000骑为四队，并入边围寇，汉兵追之，斩首获虏9000人，生得欧托王，汉无所失亡。匈奴见欧托王在汉，恐以为盗击之，即西北远去，不敢南逐水草，发人民屯欧托。二年夏四月，上自建章宫徙未央宫。六月赦天下。是岁，匈奴复遣9000骑屯受降城以备汉，北桥于无水，令可渡，以备奔走。欲求和亲，而恐汉不听，故不肯先言，常使左右封汉使者，然其亲道一息。欲汉使欲后，欲以见制和亲，汉亦羁迷之。三年春正月，泰山有大石自起立，上林有柳树枯江自起生，有虫食其叶，成文曰：公孙病已立。符节令鲁国睢鸿上书言：大石自立，将柳复起，当有匹树为天子者。枯柳复生，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乎？汉家成尧之后，有传国之运，当求贤人善地位，退自封百里，以顺天命。鸿作设妖言惑众伏诛。匈奴单于使离乌王窥边，言酒泉张掖兵亦弱，出兵示机，即可复得其地。时汉先得降者，闻其计，天子召备景边。后无己右贤王乌离王4000骑分三队，入日乐乌兰潘河。张掖太守蜀国都尉发兵击，大破之，得脱者数百人。蜀国义渠王射杀离乌王，赐黄金200斤，马200匹，因封为离乌王。自是后，匈奴不敢入张掖。燕盖之乱，桑弘羊子迁王，过父故立侯始吴，后迁补德伏法，会赦，侯始吴自出细狱。廷尉王平、少府徐仁杂志反事，皆以为桑迁作父谋反，而侯始吴臧之，非逆反者，乃逆为随者也，即以赦令除无罪。后侍御史至时，以桑迁通经术，知父谋反而不见证，与反者身无异。侯始吴故300石，守逆迁， 不与庶人逆随从者等，无不得赦。奏请复制，和廷尉少府纵反者，少府徐仁及丞相车千秋女婿也，故千秋朔为侯使无言，恐大将军光不听。千秋即召中二千担博士会公车门，亦问无法。一者知大将军旨，皆执无为不道。明日秋千封上众议，光于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担以下，外内一言，遂下廷尉平少府人狱，朝廷皆恐丞相坐之。太仆杜延年奏纪光曰：立纵罪人有常法，今更底无为不道，恐于法身。又丞相素无所守持，而好为好言于下，尽其素行也，至擅召中二千担，甚无状。延年予以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，非有大故不可弃也。见者民颇言欲深，立为郡邸。今丞相所意又欲是也，如是以及丞相，恐不合众心，群下喧哗，庶人思议，流言四布。延年切众将军失此名于天下也。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轻重，足下之狱。夏四月，人自杀。平与左冯许、贾圣胡皆腰斩，而不以及丞相，终与相敬。延年议论持平，和合朝廷，皆此类也。冬，辽东乌桓反。初，莫毒破东湖，东湖余众散保乌桓及鲜卑山为二族，是亦属匈奴。武帝击破匈奴左帝，因徙乌桓于上谷、于阳、右北平、辽东塞外，魏汉侦察匈奴动静，至护乌桓校尉兼领之，使不得与匈奴交通，致是部众渐强，遂反。先是匈奴三千余骑入五原，杀掠数千人，后数万骑南傍塞列，行攻塞外亭帐，掠取利民去。是时汉边郡烽火厚望精明，匈奴为边寇者少力，西复犯塞。汉复得匈奴降者，言乌桓常发先单于种，匈奴怨之，方发二万骑击乌桓。霍光欲发兵邀击之，以问护军都尉赵充国。充国以为乌桓见朔犯塞，仅匈奴击之，于汉变。又匈奴西寇道北边幸无事，蛮夷自相攻击而发兵邀之，招寇生事，非计也。广更问中郎将范明友，明友言可击，于是拜明友为度辽将军，将二万骑出辽东。匈奴闻汉兵至，引去。初，光借明友，兵不空出，及后匈奴，遂击乌桓。乌桓时心重匈奴兵，明友继后匈奴，因乘乌桓壁击之，斩首六千余级，获三王首。匈奴由是恐，不能复出兵。四年春正月丁亥，帝加元符。贾诩复民定侯田千秋薨，时正是一绝大将军光，千秋居丞相位， 谨后自守而已。下五月丁丑，孝文庙正殿火，上及群臣皆素服，发中二千担将五孝作制。六日成，太常及庙令成郎吏皆合大不敬，会赦。太常了阳侯德免为庶人。六月赦天下。初，乌米遣太子赖丹为质于秋瓷，二师击大渊环，将赖丹入至京师。霍光用桑弘羊前翼以赖丹为校尉，将军田轮台。秋瓷贵人孤意为其王曰：赖丹本臣属吴国，今配汉印受来，破吴国而田，必为害。王即杀赖丹而上书谢汉。楼兰王死，匈奴先闻之，遣其质子安归归，得立为王。汉遣使召新王令入朝，王辞不至。楼兰国罪在东陲，晋汉当白龙堆，伐水草，常主发岛赋水丹粮送迎汉使，又朔为立足所扣，诚意不便与汉通。后复为匈奴反间，朔遮杀汉使。其弟魏图齐降汉，据言状。郡马监北地副介子使大渊诏令因责楼兰秋瓷，介子至楼兰秋瓷，折其王，皆谢服。介子从大渊环到秋瓷，会匈奴使从乌孙环在秋瓷。介子因率其力士共诛斩匈奴使者，还奏事，诏拜介子为中郎，迁平乐监。介子谓大将军霍光曰：楼兰秋瓷朔反复而不诛，无所诚意。介子过秋瓷时，齐王进救人亦得也，愿往赐之，以威势诸国。大将军曰：秋瓷道远，且宴之于楼兰。于是白遣之。介子与士卒聚积金币，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。楼兰王亦不亲介子，介子扬隐去，至其西界。使亦谓曰：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，王不来受，我去之西国矣。即出金币以示意，亦还报王。王贪汉物来见使者，介子与作饮陈物示之，饮酒皆醉。介子谓王曰：天子使我私报王。王起，随介子入帐中禀语，壮士二人从后刺之，任交胸，立死。其贵臣左右皆散走。介子告谕以王赴汉罪，天子遣我诛王，当更立王帝魏图齐在汉者，汉兵方至，无敢动，自令国灭矣。介子遂斩王安归首，持传一阙，悬首北阙下，乃立魏图齐为王，更名其国为善善，未刻印章，赐以宫女为夫人，被车骑辎重。丞相率百官送至横门外，阻而遣之。王自请天子曰：身在汉久，今归丹若，而前王有子在，恐为所杀。国中有伊巡城，其地肥美，愿汉遣一将屯田击谷，令臣得依其威重。 于是汉遣司马一人，吏士四十人，田一巡以镇抚之。秋七月乙巳，封范明友为平陵侯，傅介子为益阳侯。陈光曰：王者之于戎狄，叛则讨之，服则舍之。今楼兰王既服其罪，又从而诛之，后有叛者，不可得而怀矣。必以为有罪而讨之，则以陈师居旅，明治其罚。今乃遣使者，又以金币而杀之，后有奉使诸国者，复可信乎？且以大汉之强，而为盗贼之谋于蛮夷，不亦可修哉？论者或美介子以为其功，过矣。五年夏，大旱。秋，罢相郡，分属玉林、臧科。冬十一月，大雷。十二月庚戌，宜春靖侯王新薨。六年春正月，募郡国图筑辽东玄图城。夏，赦天下。乌桓复犯塞，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之。冬十一月乙丑，以杨敞为丞相，少府河内蔡邑为御史大夫。